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今集我哋和你说说诗，请到嘉宾上嚟。 哇，今集好强大啊，真系呢本诗集。大家都期待好耐，我都期待好耐邓小华嘅诗集，同埋有嘉宾邓小华上嚟。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啊，邓小华。咁我哋今集咧就应该系一连两集系嘛，我哋都会请阿小华咧就介绍翻佢嘅诗作噶。 系啊，因为呢本诗集可以讲嘅嘢太多，一集讲唔晒。 虽然博大好多嘢讲。 系啊，但系佢系你近十年嘅精华。 系啊，因为上一本诗集咧就2005年出嘅，咁但系其实我截啲诗就截到2004嘅，咁2004年写嘅一啲比较知性嘅诗咧，其实就摆低咗，就觉得嗰本诗集少女啲啦，抒情啲，就唔好摆啲知性嘅入去，咁呢就一摆就摆咗十年，咁而家系2014咁样咯。 哦，呢十年就咁薄，仲有冇啲系收埋冇挤入去嘅？ 有啲觉得唔好嘅冇挤咯，或者其实后来有好多诗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好多诗我其实。寫到變成咗即 Facebook status 嘅， 即係 要抄唔翻出嚟，即係個人隨意咗咧。咁可能有啲違篇，但係差唔多清代。 嗱，如果話知性，其實會包括啲咩主題啊？ 譬如嗰陣時2004年寫咗兩首詩，一首就係、是、即係我們身上沉重的負擔，一首咧就叫為何要依賴虛構。咁係思考咩問題？其實思考香港本土性嘅問題，即係因為嗰陣時係即係啱啱2003年過後，你覺得啊香港即係你自己。又即系长大咗，即系觉得香港系一个我哋要思考嘅问题啦。咁样，我哋要谂下香港嘅本土性、本土嘅特质有啲咩嘢。咁但系好难嘅嗰阵时，即系譬如你净系得一堆书籍啦，又得一啲历史嘅整理。即系譬如牛津嗰阵时出咗一堆香港文化嘅书籍，咁好重要啊！即系我哋。細個睇嗰啲大，咁但係睇完之後咧，你發覺嗰啲嘢係，即係你甚至唔可以同第二個系嘅同學講，你只可以同自己嘅系嘅同學講。咁然後亦都有好多嘢啦，即係譬如發覺，譬如你自己可能我哋2003年都有試過出嚟遊行咁樣，咁遊行之後就變成咗個即係有一個公民參與嘅習慣。咁但係你發覺其實你身邊好多寫作朋友咧，其實佢哋係唔中意見到多人嘅，即係或者係遊行每嗌一句口號，其實佢哋都會去嘅。我成日都會喺。其实我成日在游行到撞到文学人嘅， 写作者嘅警惕咯，自我警惕咯，同埋矫枉过正。 系啊，佢哋唔会同人哋一齐行啦，即系唔会连群结队啦，又唔会特别嗌口号，系啦，即系好安静咁行嘅。咁所以就嗰阵时就谂过所以就谂下呢个问题。即系如果譬如我哋要有本土性，我哋香港要有自己嘅路，即系要掌握自己嘅命运。咁然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咧就话，香港嘅最关键嘅问题始终都系。經濟咁樣，咁你就會覺得人哋已經咁樣 assign 咗，即係指定咗啲命運俾你，你接唔接受呢？咁其實嗰兩首詩就係諗呢啲問題，其實諗得即係其實會覺得係諗得幾深嘅一啲問題嚟嘅。 所以你嘅詩其實一開始都即係嘅承受力都好強啦。咁其實講咁耐都未講本詩集嘅名啦嚇。叫重音的反面，其实正正因为你删得咁劲啊，我觉得先令本书咧就变成一好完整，系即系我哋依家经常见到嘅诗集咧系一种选集啦吓，即系冇一个概念，但系呢本书嘅概念性系好强嘅，即系好似啲出碟啊概念专辑咁样嘅，咁又重音咧入边分为三辑啦，又重音啦，又重音的反面啦，又反面啦，但系入边又有一啲词语提醒紧重音嘅反面又系重音本身啊咁样吓咁。其实呢个概念是你怎样发现到出来的呢？ 其实我很喜欢那样东西，就我们即是讲即是中国就叫一气化三清。其实重音的反面是我自己一首诗来的，即是诗句来的。那时想了重音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重音自身啊这样。那然后其实就所以就思考那个其实就是重和重的反是什么。那我们成日都觉得重人的反面是诗己。那但是我自己其实就觉得不是这样。那因为一种觉得众人的反面就是自己其实假设了自己和群体是对立。 系啦， 所以呢个问题其实已经融咗喺一开头佢嗰一啲诗系关于社会运动嘅诗入边。咁、我哋以前都有讲啦，诗可以群啊嘛，诗可以群，可以轻，可以远，群其实咪就众咯吓。 系啊。 咁但系咧，当你写到社运嘅时候咧，你所呈现出嚟嘅咧系一种时刻都有抽离嘅。所以我哋不如先听一听你最早期嘅一啲同社运有关嘅诗嘅其中之一首吓、就系《离歌》。 离歌，到达依靠走动，到达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未存在之地，谁能安心画出路线图？走到湾仔海边，海水的炮火来袭击；走到华贵广场，迎来巨响，仓咳流泪，怯弱者学晓愤怒。武器演练啊，科技真真精良。农耕者的腕力，严峻的马，可以是人民的玩具。当然，黑布一直在遮蔽。走到封闭的地铁站，有人气管冒起抗议的血泡，有人进了医院，然后被敲着带走。走到我们日常购物的街头，把洛克道瘫痪为燃烧路线，躺在车道上呼唤身边的人。要紧抱那仅仅一米的自由啊！警棍与喷雾已压到女孩的长发前，蒙骗者蒙骗，行走者坐下，围困者软弱崩溃，他们无物不惧，民族服装、言语、儿童、眼眸、歌与鼓，我们恒常被驱赶，告示打道上，取暖的歌舞前所未有，星神因为惊诧。行动在天上，换一种方式，他们依然畏惧。飞机远去了，宣言发布了，有人要升官，我们的粗话骂尽了。当然，透明一直在遮蔽。香烟在空中描一群飞翔的鸟，歌唱了又唱，直到唤出大地的幽灵，唤出花朵与粮食，被背叛的粮食，终止进食。以捍卫粮食，换一种方式，他们依然畏惧。接着是早春三月，绿叶与病菌同样可能，我们未尝不畏惧。通过口号、简单英语，我们拥抱背负自己生命的沉重。我们从未到达，所以没有藉口离开。当然，语言一直在遮蔽。遥远的夜空下，千万国度里，语言迥异，离歌来不及出现，而歌谣永不断绝。无论以任何方式，我们从未到达，所以不会离开。 听过咧，就系邓小华亲自演绎佢自己嘅诗作啊，《离歌》。 哇！呢首诗完全把我带翻去呢个2005年年尾，2006年年初。咁其实呢首诗咧，同你后嚟嘅更后嚟嘅社运诗都仲系好多好大嘅唔同啊！即系起码冇咁苦涩啦，同埋可能我哋嘅心情都系冇咁苦涩嗰阵时。 其实一首嗰阵时其实啱啱开始啊，即系你系感觉到，即系好似抗争就好似一种释放或者狂欢咁样，即系可能我哋之前都睇咗好多世界各地其他反抗 WTO 嘅一啲纪录片咧，即系会睇到、其实其他国家嘅抗争，其实佢哋都可以进行得好有能量噶、哦，即系虽然我哋即系以个人之力冇办法打到一啲大國或者係啲咁樣嘅政治經濟嘅大怪獸，但係其實我哋本身可以呈現出一種力量咯。 係啊，雖然嗰陣時嘅警隊好龐大嚇，但係嗰陣時我哋覺得佢哋真係好畏懼同埋好脆弱，同依家好似好唔同咁啊。 係啊，同埋嗰陣時會覺得即係好似係好抒情嗰啲嘢，你會覺得自己好 powerful， 好有力，好相信自己啊。 係啊，首詩都好60年代嗰種啦，誒嬉皮士啊呢、這個花。朵与爱嗰种啦，但系咧入边咧都有提到一样嘢啦，我们未尝不畏惧啦。但系即使咁样，你都冇讲太多我哋 畏惧乜嘢？ 我哋其实畏惧好多嘢㗎。即係如果当你我哋点解会有畏惧呢？因为我哋有希望，我哋就有畏惧囉。即係我哋想赢嘅时候，我哋咪有畏惧囉。即係我哋想自己，譬如话我想我有一个，譬如我将来有一个顺利嘅生命，我咪畏惧我而家被拘捕啊，或者係我而家俾人打，我会整伤我个身体啊。咁、样譬如因为我哋有希望，我哋先会畏惧。一个绝望嘅人系乜嘢都唔畏惧。 係啦，即係我諗起阿 Bob Dylan 有句名言，就话一个一无所有嘅人就乜嘢都唔惊。 但呢首诗系曾经修订过，嗰个原因系啲咩咧？ 嗰时就系一月写完啦，咁其实呢个系我后来发现我落咗个初版落嚟，后面本来仲有啲百合花喺度，系啊，仲有啲百合花喺嗰个电车路上，但系咦个意象唔见咗嘅，咁系之后就尝试，其实攞过去参加比赛，系啊，咁啊即增加咗啲修辞嘅，即系靓啲，咁但系我谂其实系嗰啲评判系唔会睇得明嘅，即系佢唔知道做乜你会去咗架车道度啊， 你唔使靓啊，靓唔靓佢哋都唔会明嘅， 冇错。 咁同埋呢首诗仲，我仲想再讲埋呢句好重要啊！我们从未到达，所以不会离开。佢嘅变奏系从前变，我们从未到达，所以冇藉口离开呢度嚟嘅。咁其实呢种运动嘅信念咧，我谂都系头先讲一种初初开始运动嘅信念。我哋都未有太多运动嘅附加物喺我哋身上啦，所以我哋就好似一个即系尚未诞生嘅婴孩咁样。 同埋其實有感覺就係、是，如果你有一個理想啊，即係其實嗰個同烏托邦一樣啫嘛，即係如果你到達咗烏托邦，嗰、那個就天堂，你咩都唔使做，好悶嘅。咁所以你其實係會將個理想擺到好高，所以我你冇行到過你嘅理想隔離，所以你其實冇藉口離開，即係嗰個係一個即係思辨嚟嘅。 咁情態好快就變啦嚇，咁、其實咧睇開頭嗰幾首先咧，你可以睇到即係我哋嘅保育運動嘅社會運動嘅一個演變史啊。下一首已经是去到呢个皇后码头咯，吓呢首诗咧叫《屋脊夜话》，咁最有意思咧就系佢系写喺皇后码头运动的闲嘢，我觉得闲运动之闲系好重要，我哋听一听先。 屋脊夜话，红酒已经开了，杯子还不够，等的人还没来，裤室已经装了。时空接曲在违例占据的码头顶上，还有更大的崩坏要来。屋脊介乎过去与未来，只是搞不清方向，身前呢还是背后。十年太短，所以细节太多，唯那倾斜最确凿，过于接近真实，反提听传说。太平山上那龟版本错乱，弃而异者的风水。关于一个城市的没落，城市的没落需要目击证人，月亮降落在天平星座，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了，感觉受骗亦不能免，苍凉或者无聊，失眠的灯在海面上点火，就是破碎的梦也燃烧，十九世纪的巴黎不能以卷发完整遮喻，只好远远走开小便。脚下的绳子有座攀援，象征巩固，还是卡夫卡的道德只为绊倒自己，忧愁一如孩童套起骨络，再没有抗议了，未来明明白白，连插图亦已备好，打手已经被遣散，变成宠物的海妖在经卷里睡眠惺忪，恐怖的牧歌气氛降临，这是有人打一个哈哈，缩了的时代里轻描淡写的姿态，虚以枕语猜不出来的名字，不能得到想要之物，唯有讨厌的男子能把我们串联，有人遥遥一指，顺从地扮演帝王，又聆听忏悔，关于胜利退缩困顿游牧，梯子太低，从顶上离开时，我们都要把脚踏在虚空里。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屋脊夜话就是邓小华的作品、 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屋脊、 我是从电视机上面见到 我都有幸上去、 是因为不是那么以上，你见到他最后说即是踏在虚空就那条梯其实是要少少踏空的。 咁其实呢真係所有社会运动入面，其实最令我哋难忘都係呢浪漫嘅一幕啊。咁喺呢个皇后码头嘅顶上面望住周围呢个 淪陷嘅城市嘅時候，於是啊，鄧小華就寫呢首詩。咁呢首詩呢好有趣嘅，入面有一啲典故啦，同埋個節奏呢都幾似一首歌嘅喎，我覺得。 係啊，同埋即係廖偉棠你自己都寫過《皇后碼頭歌謠》，你寫好多嘅，即係呢啲係即係關於即係社運裏面嘅歌謠，偉棠自己寫好多啦。其實佢係我覺得個節奏有少少係即係好似一種傳說嗰種啊，即係嗱，我而家講個故仔俾你聽，即係個節奏係一個講故仔嘅節奏嚟，即係佢就唔係一個歌謠嘅節奏。 係啊，其實呢首詩咧前邊第二、第三段咧，我會讀到呢個陳滅嘅聲音出嚟。 係啊，係啊， 即係陳滅嗰種哇，有矛盾又推進嗰種羞恥啦。但係去到後邊咧，後誒。呢樣又係鄧小華先會寫出嚟嘅，或者係佢哋嗰一代，即係同我哋同陳美嗰代唔同嘅。比如話，即係卡夫卡喺呢度出現咧，你會覺得佢有啲似一個動畫嘅角色，或者一個好可愛嘅角色。其實呢入邊有個典故咧，就係、是、卡夫卡話所謂嘅道路其實係一條繩，即係喺地上咧係為咗棘到我哋嘅、 嗯。哇，勁啊！廖偉棠，多謝你拆開呢個典故。 係啊，咁入邊咧嗰種其實我睇到上一首詩所講嗰種憂慮咧，呢度就更加深咗，就係話當我哋嘅運動咧有時係被消解嘅時候，即係。連插圖都畫好咗，佢話打手已經被遣散，即係你嘅抗議對象冇咗嘅時候，打手遣散咗嘅時候，未來冇咗抗議嘅時候，咁我哋嘅運動點樣落去呢？咁用一首詩，我哋會點樣去處理呢？ 其實嗰陣時就係用一個，你見到嗰首詩裏面處理嘅方法就係、是。我哋用一個閒談嘅方法處理咗佢， 即係夜話， 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就是、其實係一個好差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傾緊嗰啲人咧，佢係有一種即係都係你同阿陳滅唔會有，佢哋有一種即係風流嘅姿態，即係冇乜所謂嘅。即係佢話：，哎，係啊，你都知啦，係咁嘅啦。香港人有啲咁嘅有道咁嘅戲噶嘛，就係、是、哇，哎，你都知啦，唔係嗰啲嘢咁，即係咁會咁樣啊。即係佢哋就係會有一個咁嘅狀態，所以我哋傾完。即係可能喺好悠閒咁講話，你都知㗎啦。咁將來就冇呢啲嘢㗎啦。即係根本拆曬咪冇嘢見到咯。咁樣 係啊，所以到首詩到最後係好有趣嘅。你係本嚟你係呢首詩入邊嘅人嚟嘅，係同佢哋一齊坐喺度傾偈嘅人。但最後咧，呢個詩人咧好似飛咗起身喺上邊望落嚟，呢個好細嘅劇場。即係個屋頂變咗個細劇場，佢度睇緊有啲人喺度扮演國王，又有啲人喺度擺出各種姿勢咁樣。 唔怪之係閒夜啦， 係啊，因為嗰陣時皇后完咗咧，即係譬如有啲文學即係史嘅人都想話啊，你收翻你有冇寫過皇后碼頭運動嘅詩啊？跟住我其實就得一首咁嘅詩， 一首閒嘅詩。 係啦，佢哋係可能想有啲即係好激昂啊，記錄到歷史，但係其實我只有記錄閒話嘅詩咯、 啊。所以佢哋唔懂咧革命史啊，革命史往往啲驚心動魄嘅嘢。都是在啲閒談之中，閒庭信步之中，跟住就開始有啲嘢醖釀緊啦。 仲有紅酒咁樣， 冇錯。 呢首詩係好有呢種啊，其實好有電影感，可以講係。 跟住落嚟咧，我哋要 跟住落嚟呢 首 咧，係其實我哋一開始提到咧，我覺得好重要嘅一首詩就係、是、為何要依賴虛構？ 為何要依賴虛構？煙飄遠了。夜完全低垂，只得发蓝的爱丽丝一双手从黑天鹅绒里探过来，牧歌渐渐过时了，我们被话语捆绑，一天天地不得要领，如何使自己透明呢？你说明明有一个世界，而我们翻身向里，猫在垂直的边缘潜行，疼痛的玫瑰日渐枯萎，就这样开一口气吗？当我们还在寻找适合的词汇，像剃刀刮正鬓角，妄想着不被骚扰，再不来玫瑰就被遗忘，刺也将被剥夺，还是古代的结论，谁能想起我们的利刃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忘记了世界是必要的盾牌，该诚实地看见所有骚动与疼痛，身体最深处的世界每个角落的光与暗，我们还是岌岌与迟疑的周旋吗？想要他们离自己远一点，依照稳妥的指示，只用一身衣饰反叛，春日般绚烂的颜彩衣袂层次飘叠，害怕与他人变难， 让人观察自己的骨架，而不涉及表态。安于被推销的系列百科全书。 啱啱听过就系为何要依赖虚构？咁我哋节目一开始就提过呢首诗啦。 系啦，同阿2004年啦，十年前。曾慶紅副主席的一句段語，經濟發展始終是香港的永恆主題，這句話呢，我們估不到成為了一首這麼美麗的詩的靈感。 是啊，真的好像益了他， 很諷刺的。经常呢，即系呢啲可能呢个国家副主席呢，可能100年后、10年后呢，可能大家都唔系好记得佢啦。咁呢首诗可能10年后仲有人喺度读，呢、這个就系政治呢，就系同文学呢冇得比嘅地方。咁但系呢，我头先一路听咧，我觉得哇，虽然过咗10年，咁入边有一啲呢，我觉得佢好似写紧我哋啲白皮书事件咁嘅。 而家睇到啱。 系啊，呢、這个将我们啲纸张还给他们，即系好似诶、香港嘅未来由边个嚟书写呢？边个嚟定义呢？我哋嘅语法同佢哋对立，咁两制之间系点样跳舞嘅可能呢？等等，我哋都有喺入边有个联想，但系呢个联想咧，又基于咧邓小华，其实佢又自己喺度质疑紧自己啊，就系个题目啦，为何要依赖虚构啦？其实呢个都系我经常会谂嘅事，就系话，当我哋写一首比如介入性嘅诗歌嘅时候，我哋点解咧仲系要使用，比如好似呢首诗咁样，都系大量使用隐喻啦，大量使用甚至系童话意象，因为童话意象同呢个现实意象系好反逆反噶嘛，所以越系童话，你就会觉得佢系越系现实嘅。咁其实你虽然质问点解要依赖虚构，但系你成首诗都系会。依赖虚构， 因为其实嗰个为何要依赖虚构个问题就系，我哋睇到其实香港嘅历史系好短嘅，而且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历史，佢系一个有待发掘嘅历史咯。咁我哋如果话我哋香港要有自己嘅命运，咁要有过去先有未来噶嘛。但系嗰个未来咧，其实喺我哋挖掘个历史嘅时候，因为佢太唔完整，而且冇公论啦，其实系需要有时候我哋需要有啲虚构嘅成分，即系要自己指定自己嘅父母。即系你谂下细路仔其实。佢冇得指定自己父母噶嘛，咁但系香港就系要做一个咁样嘅细路仔咯。呢、这个就系我觉得即系喺做一波嘅即系保育运动里边，点解会咁强调创造性咧？就系呢个原因，因为我哋睇翻咧，我哋香港系真系可能系一直都俾人打造为一个经济城市嘅。即以前为英国政府揾钱，而家可能是人民币离岸中心，咁其实佢都系发挥个经济作用。但我哋如果要揾到我哋嘅未来嘅话，我哋要利用少少虛構力量喺嗰度揾翻我哋自己一啲文化或者公義嘅父母嚟出嚟咯。 所以呢个玫瑰先会成为独一无二嘅玫瑰啊！虽然佢系虚构嘅， 系啊，不过我哋时间有限啦，我唯有下个星期系啦，再请阿邓小华上嚟介绍佢嘅诗作啦。下一次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